我与你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未央宫虽然很是豪华，刘邦却没有心思居住，因为此时边关的匈奴一直都让他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的默读对汉朝已经是很不屑了，认为汉朝不过尔尔。他派了几万人马给韩信，让他对汉的边疆进行不断的骚扰。面对着不断求救的文书，刘邦真想找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去迎击韩王。可是此时放眼整个朝廷，只有一个人能完成这项任务，这个人就是韩信。那我得再次提醒一下，这个韩信并不是投降匈奴人的那个韩王韩信。刘邦的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这个已经降为淮阴侯的韩信再也用不起了。他虽然对上次被困于白登山的事情心有余悸，但此时朝中无大帅，他思来想去，最终只好自己再度挂帅，亲征去平叛匈奴。这韩信虽然身经百战，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但听说刘邦的汉军又来了，就学会了匈奴人的战略思想，不敢来真情对对碰了，而是玩起了让你猜猜我是谁的游戏。就这样，可怜的刘邦劳师动众，忍着酷寒在边疆转了一个多月，连个匈奴人的影子都没见到。此时的边疆北风呼呼地吹着，一种叫寒冷的东西整天包围着刘邦。刘邦知道啊，自己再这样下去，只怕没有等来匈奴人，自己就会先冻成僵尸了。于是乎，一个月后，刘邦带着众将呼啦啦地打道回府了。可是就在回来的路上，刘邦却遭到了刺客的暗杀。说起被刺的原因呢，故事还得再往前推进一年。汉高祖六年，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后来因为轻敌，中了莫毒的诱敌深入之计，被围困于白登山。后来利用陈平的计策，成功逃脱。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把全部怒气发泄在了赵王张敖的身上。这张敖是张耳的儿子，他生得唇红齿白，面如冠玉，那叫一个玉树临风。吕后一看他一表人才，通过多方面的观察和研究，最终认为他诚实可信。后来跟刘邦一番商议之后，就决定把女儿鲁元公主嫁给他。因此呢，这个张敖说白了已经是刘邦的准女婿了。当时面对准岳父的到来，张敖心里边那个激动啊， 他热情地把吃了败仗灰头土脸的刘邦迎进府中之后，极尽恭维之能事。别的就不多说了，甚至连端茶送饭的事儿，他都亲自来做，为的就是想讨准岳父的欢心。看着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张敖，刘邦心里边有想法了，这样的男人简直就跟妇道人家一样，哪里有半点王者之气呀。我当初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看来呀，这真是看走眼了呀。他在张敖府住了几天，见张敖天天都是这样的献殷勤，更是打心眼里边看不起他。有一天喝了酒之后，他就把张敖大骂了一顿，然后怒气冲冲地启程回洛阳去了。这段小插曲大概就是这样。可是令刘邦想不到的是，去年他在赵王府中当众谩骂张敖，随后拂袖而去，张敖不断地反省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他手下的人就有看法了。其中丞相灌高和赵武等人都是身经百战、德高望重之辈，他们跟随张敖的父亲张耳多年，那都是忠心耿耿。张耳死了以后，他们又辅助张敖，看着主子受到了天大的辱骂，这口气他们无论如何也是咽不下去呀。他们本来想马上就造反，但想到张敖忠厚老实，又是刘邦的准女婿，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于是他们想来想去呀，最终决定刺杀刘邦。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成功了，就都留在张敖的身边，辅佐他治国安邦；而一旦失败了，他们情愿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责任和后果。应该说，他们的确是深明大义之人，想法很周密，无论成功与否，都不会把张敖给扯进来。正当他们摩拳擦掌等待机会的时候，刘邦却自己送上门来了。刘邦第二次出征边关去全力进攻匈奴的时候，他空守了一个月的边关，韩信就是不给他面子，连见一面都很难。这时候已经是寒冬时节了，刘邦再也不敢逗留，于是班师回朝，路途正好又要路过赵地。因为去年闹翻了之后，刘邦自己也不愿意再去张敖的府上，于是他找了一间客栈。最新版的新龙门客栈马上就要上演了，关高等人对这个客栈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店里的老板和伙计还有一些食客都是杀手乔装打扮的，而且厢房的夹层里边也都藏好了杀手。可以说关高等人在客栈里边设下了一个必杀之局。刘邦在参加完地方官吏的盛宴之后，因为一路劳苦想早点休息，就起身前往早就预定好的客栈。三国演义里有落凤坡上落凤雏的故事，当时刘备率庞统西进去攻打蜀中的刘璋，但是在途中庞统因为贪功冒进中了敌人的埋伏，在落凤坡壮烈牺牲了。因为庞统绰号凤雏，他在落凤坡的死去冥冥当中似有天意，令人唏嘘不已。而事实证明，刘邦在用计方面肯定跟庞统是没得比，但在第六感方面 却比庞统高了多少倍呀。就在去客栈的路上，刘邦的第六感出现了，他突然向怀春的少女心猿意马起来，于是他就问手下的人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回陛下，这里叫百人。他的左右亲信毕恭毕敬的回答呀，哦，百人，百数的百，百就通强迫的迫呀，百人不就是被迫于人的意思吗？看来此地不宜久留。刘邦的心里边这么想着，嘴上就说着，今儿晚上不住宿了，连夜回京城去。转念间，刘邦打消了去客栈夜宿的念头。就这样，关高等人精心安排的暗杀计划泡汤了。最后他们只能对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刘邦回到宫中之后，匈奴人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隔三差五就会南下侵扰汉边境，进行一番强掳烧杀之后就逃之夭夭。正所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汉边境守将根本就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刘邦更是头疼了，他已经亲自带兵出征两次了，第一次被困于白登山，差点连老命都赔进去，第二次匈奴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让他独自在寒冬边城里受了一个多月的活罪，冷风寒雪呀。经过两次大折磨，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刘邦对匈奴人已经变得心有余悸起来，派兵去打吧，只怕赔了夫人又折兵。匈奴人不拘小节，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闪，你能拿人家怎么办呢？打拿人家没法办，不打更拿人家没办法。这个时候刘邦的身边已经没有四大谋士了，萧何整天忙碌于搞后勤的事儿，行军打仗的事儿他从来都不过问。张良功成名就之后就归隐了，练他的功去了，从此也不参与朝中大事了。韩信这个心腹大患，自被罢免兵权和步步降职以后，已经不可能重用了。陈平也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当他的特别行政区区长去了。在这关键时刻，刘邦想到了一个人，谁呀？娄敬。鉴于娄敬当初不远千里来说迁都的事儿，他对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很是喜欢和看重，再加上第一次出征边关，刘邦没听他的意见，差点就送了命。这时候刘邦召来娄敬，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直接就问他匈奴的问题怎么办。陛下不会一直只想到用武力去解决边关问题吧？娄敬没有直接回答刘邦的问题，而是弱弱地反问了一句，啊，除了武力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吗？陛下，这天下刚刚安定，士兵们还没从战争的疲惫期调整过来，只怕很难有所作为了，此时打仗难度系数极高啊。那你说怎么办呢？臣有一计，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俗话说擒贼先擒王，陛下只要搞定默毒就搞定匈奴了，只是 这个计谋能不能成，关键就在陛下了。随后娄敬就说出了他的计谋，两个字，核心。如果陛下能把嫡系大公主嫁给默毒为妻，待多赠一些嫁妆，把婚礼举办得庄严而隆重，用气势镇住匈奴人，他们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应该说娄敬的计谋的确很是奇妙，有香车美人相送，还有糖衣炮弹相赠，要想不成功都难呢。刘邦在点头的同时也在为难，娄敬的计谋中是要他牺牲公主来换取大汉江山的安宁和平静，但有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问题是，他只有鲁元一个公主是正式公主，要想把亲生女儿送入虎狼之口，不说别的，但是母老虎吕后那一关就过不了啊。刘邦知道他要想说服吕后的工作和出征匈奴的难度系数是一样的，饶是如此，他还是相信事在人为，于是直接和吕后进行了一次面对面。自从当上了皇帝，因为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刘邦每天晚上对付这些美貌如花的宫女都来不及，因此很少来打人老珠黄的吕后的主意。也正是因为这样，刘邦一见到吕后表现得极为温柔，握住吕后的手是亲了又亲，吻了又吻，仿佛吕后那早已被岁月的风霜侵蚀的粗糙的如松树皮似的双手，如少女的手一般温柔。正在吕后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弄得心里边小鹿乱撞的时候，刘邦说话了，他委婉地说出了想拿女儿和匈奴和亲的事儿。吕后本来想听到一些刘邦从没说过的花前月下甜言蜜语，此时终于听出了刘邦此来的目的，于是从迷离当中他就惊醒了过来。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你如果要把她嫁给匈奴人，我还怎么活呀？这吕后就开始发威了，那声音几乎是在咆哮着。舍小家为大家，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刘邦的声音也很高昂，跟刚才的温柔多情是判若两人。吕后一点也不退让，什么舍小家为大家，我就是不懂，我只知道我只有鲁元和太子一儿一女，而且鲁元早已和赵王定亲，马上就要嫁过去了，你现在却要拿自己臣子之妻送与敌人，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面对着吕后的发飙，刘邦的腿就有些软了，没办法，他还得进行最后的劝说。这是和亲，又不是去受罪，再说把女儿嫁给赵王，这赵王只不过一个侯王而已，而那默毒却是匈奴堂堂的大王，一国之主啊，我们的女儿能嫁给这样的人也算是造化了。匈奴人历来蛮横凶残，那默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弑父自立就是件罪大恶极之事，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这样心狠手辣之人呢？你不要再浪费口舌了，言尽于此，请勿复言。劝说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使圣物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那匈奴的默毒听说刘邦愿意把女儿嫁给他，自然是又点头又哈腰，对刘邦的称呼马上就变了，左一口爹右一口爹。既然你情我愿，刘邦还特意派娄敬去匈奴那儿和默毒签订了和平共处若干条约，签字画押一气呵成，就像拍卖会似的，一锤子下去双方成交了。刘邦用假公主和亲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匈奴人，但这种办法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呢？这个咱们以后会说到的。不管怎么样吧，和亲的政策就这样告一段落。但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在默毒大捡便宜的时候，赵王张敖也捡了个大便宜。这次和亲虽然有惊无险，但吕后已经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怕夜长梦多呀，于是干脆就选了个日子，直接把才满16岁的鲁元公主就嫁过去了。这个并不太被刘邦认可的张敖，就这么的成了大汉皇朝的第一大女婿。但他这个女婿并不好当，因为随后刺杀事件的暴露，他这个女婿也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前边已经说过了，这个张敖虽然长得一表人才，颇有其父张耳的风范，但由于他第一次招待准岳父过于热情，非但没有让刘邦感到受宠若惊，反而让他感到异常恶心，于是把失利的怨气就都撒在了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痛骂准女婿拂袖怒而去的尴尬场面。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赵王手下重臣灌高等人密谋刺杀刘邦的事情。现在密谋的事儿虽然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血里边是埋不住孩子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终究会来的。窦娥冤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六月飞雪，那是怎样的一种冤情呢？这时候的赵王张敖，也就是刘邦的准女婿，他将面临比窦娥还要冤的情况。故事还得从刺杀案开始说起呀。灌高和赵武等人密谋暗杀刘邦的事儿，没过多久就浮出水面了。原因很简单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里还得提一个叫孙礼的人。灌高和赵武等人蓄意策划刺杀案的时候，孙礼当时生病在家， 所以并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后来兵遇上朝，听到朝中一些大臣说起暗杀的事情，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细细打听，竟然发现整个刺杀的过程惊心动魄，要多悬有多悬呢。赵国朝中大臣都对这次暗杀事件没能够成功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唯独这个孙礼暗自窃喜，因为他认为报仇雪恨的时候终于来了。他想都没想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告发灌高和赵武等人。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也许就有疑问了，孙礼和灌高赵武等人同朝为官，他为什么要胳膊肘往外拐呢？这里边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事儿得从孙礼的儿子孙毅说起。孙礼这个儿子孙毅啊，说白了那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仗着父亲是朝里边的高官，就耀武扬威起来了，整天的惹是生非，干一些不良的勾当。有一天，这个孙毅在街上鬼混，恰巧有一顶花轿从他身边飘过，透过薄如蝉翼的卷帘，轿中一个曼妙的身影是若隐若现。哎呀，莫非是天仙妹妹下凡来了？孙毅这一看，看得他是热血沸腾，又见这个轿子除了两个轿夫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仆人跟着，他当机立断，下令手下的狗腿子就把这轿子给拦下来了。接下来的故事情节那就很老套了，孙毅掀开了轿帘子，往轿子当中一看，那姑娘果然有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美。嘿嘿，把她抬到府上去。孙毅是淫笑了一声，就开始明抢啊，还是抢人，抢一个黄花大闺女。这是乔大人之女，孙公子休得无礼呀。那轿夫自然认得这恶棍呐，他想乔大人在城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这孙毅再骄奢淫逸嚣张跋扈，乔大人的面子他总得给吧。事实证明，孙毅就是孙毅，他此时已是目空一切了，目中无人了，什么乔大人不乔大人，我孙大人比谁都大。他没有再多费一句话，手一挥，手下那帮狗腿子蜂拥而上，几下就把轿夫给打趴下了，接下来抬起轿子就往自己的府上去了。但是还没走多远呢，就被闻风而来的乔老爷给拦住了去路。乔老爷子那表情虽然恨不得生吞了孙毅才解恨，但他还是强忍着怒气提出了抗议，强烈要求孙毅把他的女儿给放了。但当时孙毅被那姑娘的惊世绝伦容貌给惊住了，眼看抢劫美女就要成功了，他哪肯善罢甘休啊，煮熟的鸭子能让他飞了吗？想带女儿回去，没门儿。双方既然不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儿，那就只好付诸武力了，并肩直上，双方正式开打。开打的结果就是，双方虽然各自有多人受伤，但乔老爷的管家被穷凶极恶的孙毅来了个一箭穿心。乔老爷的女儿虽然最终没有被孙毅给抢去，但损失了一条人命啊。由此判定双方打斗的结果， 孙医生。乔老爷子自然不干了，他马上把这件事告到朝中去了。鉴于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最终还惹出血案，这样的案情重大，赵王就把案子交给冠高和赵武来处理。冠高不愧是老臣，他在查这次流血事件的同时，还顺藤摸瓜，查到孙毅其他很多打死打伤人命案的事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如果做到他这种毫无廉耻、恶贯满盈的地步，连神仙都没得救了。更何况冠高又是一个秉公执法的人，于是他以孙毅恶意杀人伤人罪名成立，并且数罪并罚，判了孙毅死刑。那孙礼一听说自己儿子被判了死刑了，一下就慌了神了。他才两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天生就是傻子，说白了孙毅就算他唯一的儿子，自己唯一的儿子，他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上断头台吗？于是乎，他赶紧提着不菲的金钱向冠高这个青天大老爷去求情。冠高并没有接受他的钱，孙礼就急了，他不管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居然给冠高跪下了。当时的场面真是很悲凉也很尴尬，但青天大老爷还是不为所动，他是这么说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像你儿子这等恶贯满盈之人绝不能留下来。孙礼的后门并没有走通，冠高是维持原判，不久就给孙毅来了个狗头铡。从这以后，孙礼就对冠高等人埋下了深深的仇恨。此时闻听冠高等人谋反的事情，他心里边高兴啊，他知道为儿子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就向刘邦告密去了。刘邦一听是二话不说，派人就把赵王张敖给抓起来了。孙礼告的是冠高和赵武等人谋反，但刘邦自然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先把赵王抓住再说。部下谋反，肯定是主人指使的。张敖被擒之后，参与密谋的重臣知道东窗事发，他们已经是难免一死。于是不等刘邦派人来抓呢，他们自己就开始练磨脖子的功夫了。也许是这种抹脖子的功夫很惊险很刺激，自赵武开了个头之后，其他重臣纷纷效仿，顿时间宫中人头横飞，鲜血直流，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的重臣之后，余下的重臣也大有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风度。这个时候冠高出现了，他的到来才阻止大家继续磨脖子的精彩表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谋杀的事儿是我们自己主张的，跟大王无关，如今大王受牵连被抓了，我们不能光这样练磨脖子的功夫啊，我们要把功夫留到去替大王伸冤呐。众人这才停止了荒唐的磨脖子举动。于是乎，接下来出现了这样动人的一幕，朝中官吏押着赵王全家及老臣们要向京城进发的时候，一些大臣自愿剃了头发，戴上枷锁，甘愿为奴，也要追随他们一起进京受审，其情是感人至深。到了京城以后， 除了鲁元公主，其他人一律按罪人对待。而张敖多次上书要求见刘邦，结果却是泥牛入海，半分音讯都没有。狡猾的刘邦已经把这个案子交给了廷尉来处理。廷尉是什么官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因为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啊，廷尉暂时就把他软禁起来，并不敢乱动私刑，但他却把皮肉之苦转交给了张敖的丞相灌高等人。而灌高又是个硬骨头，他始终不肯招供整个刺杀事件是赵王的主使。事实上呢，这件事本来就跟赵王无关。灌高既然总是不肯招供，廷尉为了审出这些东西来，只好用刑了。几天过后，几乎所有的刑都用了，灌高的身上早已经是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但他嘴里边还是那四个字儿：“我王冤枉。”廷尉没办法了，再审下去也审不出个结果来，只好向刘邦进行了工作汇报。这个时候鲁元公主早已经找到吕后，吕后也对刘邦进行了火速的劝说，但刘邦对这次刺杀事件还是耿耿于怀。听完廷尉的工作汇报，刘邦是又惊又怒，既然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于是他决定从灌高的好友入手。这个时候，一个叫谢公的人顺应形势登场了。这个谢公和灌高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后来又都效力于刘邦，只是一个始终跟着赵王，一个到了朝廷做事罢了。昔日的一对好友在狱中相见了，已经是奄奄一息的灌高见了好友，自然也很高兴。必要的寒暄过后，两个人谈起了故乡。话匣子一打开，就像泛滥的洪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但最终谢公还是要来完成他此行的目的，那就是试探赵王谋反的事儿。面对谢公小心翼翼的询问，灌高是这么回答的：有什么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呢？我之所以这样袒护赵王，是因为赵王一直蒙在鼓里，压根儿就不知道刺杀这一事。他没做的事，难道我这个做臣子的硬要说他参与了这件事才是说实话吗？谢公完成了他的使命，可以去复命了。而这时候的廷尉也没闲着，他迅速审问了其他一些老臣，他们和灌高的口供是一样的，都说整件事情是他们自作主张，和赵王一点瓜葛都没有。而吕后这时候也坚持进行说服工作，这个霸道的女人甚至说出这是刘邦想方设法剪除异姓之王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惊世之语。吕后的话给了刘邦很大的震惊和压力。就这样，这个案子查了又查，问了又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人说是赵王主使的。查无证据，又在舆论压力之下，刘邦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了呀，还是给赵王张敖批了这样九个字：降为宣平侯，无罪释放。放了赵王之后，那么这次暗杀密谋的主使灌高该怎么处置呢？是啊，他是主谋啊，怎么处置他呀？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这个时候，刘邦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当时在对待赵王的态度上可能是不对的。再加上灌高面对严刑逼供，威武不屈，软磨硬泡，矢志不渝，因此他决定连灌高也一并无罪释放。谢公一听刘邦肯放了他，自然很是高兴，第一时间就去牢里边告诉好友灌高。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然是去和好朋友诀别的。赵王无罪释放了。灌高一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从牢里跳了起来，大喊苍天开眼，不但赵王放了，连你也一块赦免了。谢公说完这话，满以为灌高会更加激动的，可灌高的反应让他感到吃惊，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哦，作为人的臣子，我却谋害皇帝，还有什么脸再去奉皇上呢？打错一注，恐怕是难以更改了。灌高说完这句话之后，居然使出了六脉神剑，用自己的指甲划破了手上的脉搏，一代名臣就此归去。灌高的死让整个朝廷都震惊了，后来无罪释放的张敖亲自穿上寿衣，为这个元老级别的忠臣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代名臣最终把他的忠骨埋在了他的家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早上八点，沈世华已经开始给徒弟授课，主讲剧目是《牡丹亭游园》，这也是沈世华主攻归门旦的代表剧目，每讲到一处他都起身示范，不放过气息、眼神等任何细节。沈世华1941年生于上海，如今已年过古稀，仍活跃在一线教学岗位上。12岁时，他因为一碗馄饨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爸爸带着我去玩呢，想吃碗馄饨，对过呢有一个中年男的，他那口袋上面有剧团两个字。哎，我说剧团不演戏的吗？我就自己主动说，拜拜，您是演戏的？对。他说你也喜欢戏吗？我说啊，我喜欢，我想学戏。他说可以啊，这么就到团里。到了团里以后，周传英老师把我呢沈月华呢改成沈世华，从此以后呢我就学昆曲，归的归门旦。

还送驼毛被的特惠了。 是的， 4007106108，每天十几块钱，孩子、老人、中青年享受到海参细微的无形呵护，就在最后的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43集， 柯尔坤说完，望了一眼许达，表示让他说话。许达却不理会，沉默不语。皇上想想道：“ 柯尔坤讲的有道理，11000多串工钱，也就11000多两银子，犯不着为这点钱惹得义将们人心不稳。” 启奏皇上，工钱算得太离谱了。保全局到户部不过6-7里地，借送100斤铜所铸的钱，车脚费得50文，这岂不是太贵了？应减去一半。 柯尔坤说：“ 启奏皇上，臣真的担心核减义将的工钱，容易激起民变呀。” 陈廷敬道：“ 启奏皇上，事实上义将到手的工钱早被人减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化铜匠每化铜100斤，核定工钱是180文，其实化铜匠最后拿到手的也只有区区的60文。 那钱到底去哪儿了？ 臣查访过，发觉工钱被炉头克扣了。 放肆！这的炉头实在可恶，何不尽早拿了他？ 情势复杂，容臣一件件奏明。臣这里还有一文，参保全局郎中监督许达，亏空铜料586234斤。 许达大惊失色，惶恐地望着陈廷敬，殿内立时嗡声一片，臣工们有点头的，有摇头的。皇上轻轻地咳嗽一声，殿内立刻安静下来。许达上前跪下奏道：“ 启奏皇上，陈廷敬所参不实啊。陈天敬的确是盘算过铜料的仓库，但算账臣呀、啊、是同柯尔坤等都没有参与，并不知道亏空一事。” 许达的确不知道仓库是否亏空。 是，启奏皇上，臣啊任保全局郎中监督至今才半年，怎么会亏空这么多铜料呢？臣的确不知道有这么多亏空。臣从柯尔坤那里接手，只交接了账本，仓库没有盘存。 柯尔坤马上跪了下来道：“ 启奏皇上，许达他在撒谎，臣同他的账本库存都交接清楚了，账实相符，并无亏损，臣这里有盘存的账本。” 陈廷敬同许达都很吃惊，望着柯尔坤把账本交给了张善德。皇上接过账本说：“ 一个说没盘存，一个说有盘存账本为证，朕该相信谁啊？” 许达哭着奏道：“ 启奏皇上，柯尔坤欺蒙圣君呀。” 启奏皇上，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出个假账本来呀。 那上面有许达自己的亲笔签名啊。 哎呦，冤枉呀，冤枉呀，那个是假的，我没有签过名，我只在账本交接时签了名，并没有在仓库盘点的账册上签名啊。 许达连连叩头喊冤。陈廷敬道： 皇上，臣到保全局督理嫌罚几个月，从未听说科尔昆同许达盘点过仓库啊。 萨姆哈终于沉不住气了，上前跪道： 启奏皇上，臣暂且不管陈廷敬所奏是否属实，只是以为他督理遣法就是要铸好钱，而不是去盘存仓库，此举意在整人，有失厚道。既然有失厚道，是非曲直就难说了。 高士奇站出了节外生枝道： 启奏皇上，臣听说保全局每铸新钱都要给有些官员送样钱，不知陈廷敬把样钱送给了哪些人呢？ 原来自陈廷敬去了保全局监理遣法，高士奇就再没有收到过样钱，暗自生恨。明珠听了高士奇这话知道不妙，果然皇上问道： 送什么样钱？难道样钱还有什么文章？ 陈廷敬奏道： 高士奇讲的样钱同皇上知道的样钱是两码事儿。臣到保全局之前未曾听见有什么送样钱一说，皇上，臣可否问问高士奇，高士奇你有没有收过样钱？ 陈廷敬，你，皇上，臣从未收过样钱。 既然从未收过样钱，你怎么会知道有样钱一说？ 你真是放肆，只顾在朕面前争吵，为何不告诉朕这样钱是怎么回事？ 启奏皇上，以往保全局每铸新钱都要往些王公大臣家送样钱，每年要送出近2万两银子，这些钱全都打入折号。臣以为这是陋习，已经令保全局革除掉了。 哼，好啊，朕看到的样钱是象牙雕的，是看着吃不得的画饼，你们收的样钱可是蹦蹦响的铜钱，保全局是替朝廷铸钱的，不是你们自己家蒸饽饽，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听得皇上斥骂完了，科尔昆小心道： 启奏皇上，臣有事要奏。 说。 新任徐州知府陈廷统向京城权益钱庄借银1万两，按大清利率应属索贿，其罪当诛。 陈廷敬虽早已心里有底，听着仍是害怕。徐谦学站出来说话： 启奏皇上，权益利是钱庄，不管官绅民人皆可去那里借钱，陈廷统问钱庄借钱跟勒索大户是两码事，请皇上明鉴。 刚才说到这么多事，你一言未发，说到陈廷统你就开枪了。徐贤学，你是否有意袒护陈廷统？ 臣不敢枉法偏袒，刚才一到诸事，这会儿容臣说几句。 不，这会儿朕不想听你说话。明珠，你怎么一言不发呀？ 臣正惶恐不安呢。 你有什么不安的？ 臣虽未曾做过遣法郎中监督，却督理过护工2部遣法，保全局一旦有所差池，臣罪在难免呐。 明珠向来宽以待人，严以责己，实在是臣工们的楷模。刚才陈廷敬所奏诸事牵扯人员甚多，得有个持事公允的人把着。明珠，朕着你召集九卿詹事科道共同商议，妥善处置。 这 许达不必回保全局了，陈廷统也不必去徐州了，科尔昆朕料他也没这么大的胆子做假账。 皇上说的淡淡的，陈廷敬听了却如炸雷震耳。徐达早已脸色清白，呆若木鸡，科尔昆且喜且惊，只愿仆错保佑他侥幸过关。乾清门这边唇枪舌剑，保全局前场那边却正在闹事儿。一大早，义将早早起床升炉，刘元过来喊道： 今日不准生炉。 哎，这为什么呀？ 哼，咱们不住钱了。 这好好的怎么不住钱了呢？ 你问这么多干嘛？相爷说不住了就不住了，听你的还是听相爷的？ 哎， 义将们听说是相中发了话，谁也不敢生炉了。苏如斋不知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他的权宜利计正在热火朝天铸钱。苏如斋拿起刚铸好的铜钱道： 去拿保全局的钱来看看。 伙计跑进屋子，拿了串官铸制钱出来。苏如斋反复验看好半天，笑着说： 你们谁能认得出哪个是保全局的钱，哪个是权宜利的钱？ 伙计道： 这个分不清，分不清。 这时一个伙计匆匆跑了过来，惊慌道： 东家，来了许多官军呢。 苏如斋还没来得及问个究竟，却见100多号官军冲进来了。原来领人来的正是刘瑾。只见他厉声喝道： 都不许动，把这些假钱铜器铜块通通查收。 苏如斋愣了半天，突然大喊大叫： 我朝廷里有人，你们不准动我的东西。 朝廷里有人，谁是你的后台谁就完蛋。 陈廷敬、陈廷同两位大人都是我的朋友， 今日派人来抓你正是陈廷敬大人，把这个人给我绑了。 是 几个官军立即按倒苏如斋，把他绑得像端午节的粽子。马明同保全局小吏们来到前场，见义将们都歇着，便问：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干不了。 干不了。 不干了。不是，怎么不干了呢？ 哼，功夫手上管，干不干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就是。 向忠正躺在炕上眯着眼睛抽着水烟袋，外头有人嚷嚷，他只当没听见。刘元慌忙跑过来报信儿： 相爷，相爷，相爷，有人从外头回来说权宜利计被衙门抄了，苏如斋跟伙计们都被抓起来了。 啊，知道是哪个衙门的吗？ 听说领头的是陈廷敬的人。 卖你的陈廷敬。 哎，相爷，相爷，咱们和衙门可不能硬碰硬啊。 向忠站了起来拍桌打椅道： 陈廷敬敢把咱们1000多号义将都抓起来吗？啊，我今天还不相信了能有这么大的牢房关咱们。好，老子今天就跟他玩硬的。 散了朝，明珠立马在吏部衙门召集九请詹事科道会议。萨姆哈同科尔坤先到了，径直进了二堂。科尔坤说： 明相国，我琢磨着保全局铜料亏空案，咱皇上可并不想按陈廷敬的意思办呀。 明珠点点头，又摇摇头，谁也弄不清他的心思。萨姆哈见明珠这般样子，心中暗急，他说： 明相国，陈廷敬是想借铜料亏空案整垮满朝大臣呐。 我等只管遵循皇上意思办事，不用担心。 科尔坤见明珠说话总是隔着一层，心中不快，却只好拿陈廷敬出气。 他陈廷敬总想把自己扮成圣人。 哎，陈廷敬有他的本事，你得佩服。这钱法还真让他给理顺了，新钱铸出来已经没有奸商毁钱了。行了行了，你俩先去正堂候着吧，各位大人马上就要到了。 萨姆哈、科尔坤从二堂出来，正好陈廷敬、徐前学到了。官场上的人暗地里恨不得捅刀子，可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萨姆哈拱手朝陈廷敬道： 陈大人会算账，善理财，我这户部尚书啊，还是您来做算了。 萨姆哈这话虽是奉承，陈廷敬却听出弦外之音，轻轻地顶了回去，笑着说： 我们都是替朝廷当差的，哪里是萨姆哈大人让谁做什么官他就做什么官呀。 萨姆哈听了只好陪笑，人都到齐了，各自找座坐下。这个时候 明珠才从里面笑眯眯出来。大家忙站了起来，都道着明相国好。明珠先坐下，再招呼道： 来来来，大家坐吧坐吧。 大家坐下，都望着明珠等他发话。明珠说： 皇上着我同诸公会审保全局仓库亏空一事，望各位开诚布公，尽书己见。陈大人办事精明，大家有目共睹。满朝陈宫都办不好的遣法，陈大人一接手，立即就有了起色。 萨马哈接了枪： 明相国，如此说来，我们在座的都是饭桶，只有陈大人顶天立地了。 我这是就事论事。陈大人治理遣法有他的一套本事，我们都是看到了的。 明珠越是向着陈廷敬说话，别人对陈廷敬就越是记恨。萨姆哈又说： 照这么说，陈大人奏请皇上，保全局亏空的铜料要我们历任郎中监督补赔了。 一时满堂哗然，都朝陈廷敬摇头。科尔坤道： 敢问陈大人，我们这些任过郎中监督的人，任期有长有短，不知道该均摊亏空呢，还是按任期长短摊呢？ 陈廷敬道： 如果谁能拿出仓库交接账簿，确认没有亏空的，可以一两铜都不赔。 萨姆哈说： 科尔坤大人有仓库交接的账簿，说明我们各任郎中监督都没有亏铜，都是在许达手里亏的。 陈廷敬又说： 萨姆哈大人，您得相信一个道理，白的不可能变成黑的。陈大人的意思是，我科尔坤是做了假账，皇上都谅我没有这么大的胆子，陈大人您实在是太抬举我了。 萨姆哈说： 我们信了陈大人，历任郎中监督都是贪官，信了科大人，就只有许达是贪官。 哎，话不能这么说嘛，我们相信事实。 在座好些人都是当过保全局差事的，有些话也不便直说。场面僵了片刻，高士奇道： 从顺治爷手上算起，至今40多年，保全局经历了那么多郎中监督，若要一追到底，我体会这不该是皇上的意思。 徐乾学说： 皇上宽厚仁德，但保全局亏下的是朝廷的银子，这个窟窿也不应该瞅着不管吧。陈大人的想法是务必填补亏空，至于如何填补，我们还可想想办法呀。 明珠问： 徐大人有何高见呢？我粗略算了一下，保全局亏空的铜料大约合61000多两。 徐乾学话没说完，科尔坤打断他的话头说： 我也算了一账，如果要我们历任郎中监督赔，每人要赔4500多两银子。 萨姆哈马上嚷了起来： 我居官几十年，两袖清风，我可赔不起这么多的银子。 明珠道： 道理不在是否赔得起，而是该不该赔。如果该赔，赔不起也要赔，拿脑袋赔也要赔。 科尔坤道： 我相信历任郎中监督都是清廉守法的，拿不出银子来赔补，赔不起怎么办？统统杀掉。 高士奇说： 国朝做官的俸禄不高，陈廷统外派做知府，不还是得借盘缠吗？ 陈廷敬听高士奇这么说话，便道： 明珠大人，我们还是先议保全局亏空案吧。如果说到廷统，我就得回避了。 对对对，陈大人说的在理，我们一件一件议，先议定铜料亏空案吧。 向中叉腰站在一张椅子上喊道： 弟兄们，陈廷敬要减我们的工钱，我们可是靠着自己的血汗在挣钱，他凭什么要减我们的？ 对，不能减我们的贡献。 对对，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的。 对， 我们还得活命的。 对， 马明大声喊道： 各位师傅，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呀。 场面非常的混乱，没人听马明的。向中又喊道： 这炉子是谁砌的？ 我们自己去的，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们说是不是？ 是， 我们听相爷的， 听相爷的。 马明大声喊道：“ 师傅们，盘剥你们的就是相中啊！” 我盘剥他们，你问问，谁说我盘剥他们了？ 我们都是相爷找来做事的。 对，我们都是相爷找来做事的。 就是 没有相爷，我们的饭都没得吃。哼，我们不听你的，我们相信相爷。 对，我们相信相爷的。 刘元扛着把大锤说：“ 兄弟们，我们自己的东西，今天啊，把它给砸了， 对， 全都砸了， 砸了， 砸了，砸了它。” 刘元说罢，抡起大锤就往炉子上砸。义将们一窝蜂的跑到找行头，锤子、铲子、铁棒。找着什么算什么，噼里啪啦朝铸钱炉砸去。马明急得没法子，连声喊道：“ 师傅们，你们上当了，你们别上当啊！ 我告诉你，还要叫喊，我们连你的脑袋一起砸， 一起砸！” 义将们听了刘元的喊话，又一窝蜂朝马明他们用来。马明抽出刀，横眼向着众人道：“ 各位师傅，你们不要过来，谁带头造反，自有国法处置。” 相中这会儿又躺在里头抽水烟袋去了，由着外头去打打杀杀。保全小丽悄声招呼马明：“ 马爷，他们人太多了，我们打不过他们呀。” 马明同保全小丽们只得退了出来，远远地站在前场外头。前场早已被砸得稀烂，刘元领人拥到门口喊道：“ 有种的你们进来呀，砸烂你们的狗头！” 马明又急又恨道：“ 哎，我这可怎么向老爷交代呀？哎呀，我真是无能啊！” 小丽说：“ 马爷，您也不必自责，这种情形谁来了都不管事儿啊！ 哎，你快快派人送信出去！ 哎呀，哪里去找外人呢？我去算了。”“ 行，你快点！” 哎， 保全小丽飞马进城，找了半天才知道，陈廷敬去吏部衙门了。小丽又赶到了吏部衙门，同门首衙役耳语了几句。吏部衙役大惊，忙跑进二堂，顾不得规矩，急急喊道：“ 明相国，外头来一个保全局的人，有要紧事禀报。”“ 嗯，什么大事啊？让他进来，当着各位大人的面说。” 保全小丽被领了进来道：“ 明相国，各位大人，大事不好了。前场义将们听说要捡工钱造反了，把前场砸了个底儿朝天呐！” 萨摩哈立马横了一眼陈廷敬，对明珠说：“ 明相国，果然不出所料，义将们反了吧？这都是陈廷敬做的好事。” 陈廷敬感觉非常奇怪，问：“ 义将们怎么知道捡工钱的事的？” 萨摩哈说：“ 哼，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想知道是哪堵墙透了风。” 科尔坤阴阳怪气地说：“ 捡工钱是陈大人您奏请皇上的，您该知道是谁透了风吧？” 陈廷敬知道事不宜迟，在这里争吵没有用，便说：“ 明相国，各位大人，皇上说过遣法之事，我可以先行后奏。” 明珠点点头：“ 嗯，皇上确实有过这道口谕， 那么我今日就要先行后奏了。” 陈大人，您想如何处置啊？ 我要立刻去前场，请柯大人随我一道去。 哦，这样啊，行，柯大人，你随陈大人去保全局吧。 各位大人先议着，陈某告辞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